本土民主反共普罗政治民声起义 My Radio 2016 普罗政治学院维园年宵摊位又嚟啦！2月2号年24至2月8号年初一朝早，维园年宵市场31至32号档普罗热血联合摊位，精选产品包括新款 T 恤689 Go to Hell，We are Hong Kong， 我系香港人，蜜通匪类黑白新版本，仲有各款郁文。李仪、陈云著作，记得嚟维园支持我哋啦！ 各位郁文嘅支持者，各位普罗嘅支持者，各位 My Radio 嘅听众网友，大家好！嗱，我哋喺年宵嘅摊位咧，就即系喺31至33号啊，咁而家就开咗张噶啦。咁咧，鬱敏而家要介紹嘅咧，呢本書咧就喺年宵咧特價150元，呢個就係年宵價。咁呢本書咧就係《比橡皮圖章更不堪》，就係舊年書展出嘅。咁呢本咧就是新版嘅再版發行啊。嗱，呢本書咧《比橡皮圖章更不堪》呢本書咧，唔係好似鬱敏以前嗰啲啊，即係講立法會嘅書，其實就嗰啲就係講我自己喺立法會。嘅一啲動議啊，或者我一啲發言稿，將佢輯錄成書，分咗類，分咗題目。呢本咧，直情係去分析成個立法會嘅運作，分析呢個行政同立法關係嘅。所以呢本書係好值得大家睇嘅。咁希望咧年宵大家嚟維園係嘛？鬱敏咧大部分時間都喺度嘅，即係晚飯後我都會喺維園嘅。咁大家可以嚟揾我啊，買本書。簽個名，甚至乎影張相，亦都支持我哋普羅政治學院同埋 My Radio 嘅經費。大家亦都可以嚟到普羅政治學院嘅攤位度咧，就交呢個月費都得嘅嚇。咁我哋有預備咗啲收據啊，同埋啲表格，係嘛？咁呢個《比橡皮圖章更不堪》嘅新版咧，就係年宵價150元。咁我哋準備咧，即係喺年宵嘅書咧就唔多嘅，大概1000本左右。咁大家咧就有買就趁手。 翻嚟第二 part 嘅香港製造啦，頭先咧正話咧睇啲宣傳片咧，就見到年宵嘅宣傳片段啦，咁有把聲非常之難聽啦，嗰把難聽嘅聲咧就係我把聲嚟嘅，唔使問啦。 真好難聽，真好難聽， 係嘛？係啊，就係維園年宵市場約定你咁樣，咁都係冇所謂啦。難聽之餘又可以你記得啊嘛，你記得你咪會去維園嗰度幫襯下咯，係咪？咁咪可以支持阿萬 Radio 咯，支持萬 Radio 之後，咁咪個台咪會好咯，係咪？啊，幾好啊！呢個正能量嘅你嘅講法， 正能量嘅正能量， 正能量嘅講法咁樣，係啦。咁我哋繼續我哋嘅話題啦。我哋上一 part 咧就講緊荃灣啦，包括有啲外景片同埋嗰個名嘅由來，有好多唔同嘅名啦。咁其實咧，我哋繼續講荃灣嘅話，究竟有乜好講咧？其實咧有嘅。咁我可以講話，喂，正話我哋講話荃灣咧有一啲歷史嘅背景啦，佢歷史上喺東漢時代已經有人住啦，係咪？明朝、宋朝、清朝都有證明啊，有啲文獻啊話俾大家聽已經有人喺度住緊啦。例如宋朝或者以前已經人聚居啦，喺柴灣閣嗰陣時咧都發現過一啲新石器時代嘅以及東漢嘅文物咁樣喎。咁即係話其實佢哇真係唔野少喎呢笪地方咁樣係咪先？咁其實咧傳統嚟講。荃灣咧叫做我唔敢講話最先啊，但係咧最早嗰批叫搬過去荃灣嘅人咧，多數都係啲客家人嚟嘅，所以你見到咧，即係話荃灣咧嗰啲村落咧原居民咧，多數都係客家嘅，講客家話嘅， 係啦，講咗啦。 系啊，头先讲咗，咁我想， 但我知道有头先咧，你咪话我哋咪话发达去金山。 是要死去荃灣的，因為其實他還有一些意思是曾經呢荃灣因為一些衛生的問題啦，所以呢那裡呢很多人搞到肚痛啊 吐瀉這樣，因為說那些水呢不乾淨，喝完荃灣那些水呢會輻射啊，會生病咁樣。 哦，明啦。咁因為咧有個説法就係話咧，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咧，其實荃灣嗰度水源咧主要嚇係嚟自大帽山嗰啲咁嘅泉水嘅，嗰啲泉水就係話 喺山上面咯。咁 有毒啊！ 係啊係，因為山上面咧嗰啲山坑長滿，就生咗好多毒草啊。 係。 係啦，咁嗰啲毒草咧，即係佢嗰度咧，令到啲人咧覺得咧，唔知點解係咪啲水嘅關係咧，所以佢哋都會成日都發爛啊，十個有九個都發爛嗰啲啊。 係啊，好毒啊，所以咁樣飲嗰啲水真係變毒撚啊，真係咁搞。咁除此之外，唔好意思啊，又搞爛嘅咁。除此之外咧，咁我哋繼續講荃灣嘅一啲歷史背景啦，咁樣其實佢發生咗好多叫做歷史嘅嘢啦，但係細細件咁樣樣啦。其實你話要數好多。都可以數到，但是我最想提的呢就是呢其实我觉得很得意的就是有件事，就是南宋的景炎二年，南宋年代啊，南宋我记住是南宋的景炎二年，景炎是一个帝号来的。咁这个帝号呢是属于一个叫宋端宗的皇帝咁样啦。宋端宗的皇帝是流亡朝廷啊，就流亡下，逃下逃下，走佬下，咁由北边大陆嗰度咧就逃到落嚟浅湾嘅，即系荃湾呢度咁样嘅，咁啊逃过啲兵嘅追啦，咁样样啦，追截啦咁样。咁呢个宋端宗点解要流亡落嚟咧？其实我冇谂住讲到咁详细，但系宋端宗究竟系边个？宋端宗其实就系宋朝。嘅尾二個皇帝，宋朝最尾二個皇帝其實冇最尾嗰個皇帝最出名，最尾嗰個皇帝真係堅出名，最尾嗰個皇帝叫宋帝昺啊，宋帝昺啊，其實宋帝昺咧好搞笑，我哋慣咗佢做宋帝昺啊，宋帝昺係有帝號叫宋懷宗，咁但係咧宋帝昺咧同宋端宗係咩關係咧？宋帝昺就係細佬嚟嘅，宋端宗就係阿哥嚟嘅，咁阿哥啊大佢三年啦，咁但係阿哥啊做咗兩年皇帝，然之後阿昺啊做咗一年皇帝咁樣啦，咁但係兩個咧都。先后落到嚟香港咯，咁样宋帝昺其实落到嚟香港咧就出名好多啦，因为咧佢宋皇台系为咗纪念宋帝昺嘅咁样。 咁宋仁宗咧？ 宋仁宗系一个官文，系一个动词都好啊，或者一个称号都好啊。呢啲我哋读历史先再考究咁样样啦。呢样可能问黄毓民会最清楚咁样啦。咁宋端宗即系我觉得得意嘅就系、是、啊，佢细佬又系嚟逃到嚟香港啦。跟住佢阿哥咧就咁兴又系逃到嚟荃湾啦。啊，佢哋个个一南下到尽噶咯，咁样样对香港都几有情义结噶，两兄弟都系。咁樣嘅喎，咁樣，所以我就覺得得意啦，所以我就記即係叫印象深刻啲嘅就係呢件事啦，咁樣係啦。咁除此之外咧，其實咧佢哋俾啲兵追截啦，咁後屘咧就逼下逼到，哇！再逃亡，總之最後屘都係個結果都係死咗啦，嚇、咁都係悲慘噶啦，咁樣。咁其實呢段叫做係 so call 咁嘅歷史事件咁樣樣啦，即係一啲小事件啦。另外咧就有第二啲事件嘅。都是在宋端宗逃亡嚟到去浅湾嗰个时间嘅，就是呢其中一个呢是姓曹嘅大臣。姓曹嘅大臣呢是在荃湾即是浅湾某个地方呢环过啲水潭嗰阵时呢就唔小心扑咗落嚟。咁就跌咗跟住跌死咗咁样。咁呢所以呢你会见到荃湾有个地方叫曹公潭呢。咁就係攞嚟纪念呢个姓曹嘅呢个大臣咁样嘅。咁就其实好多名呢都係因为一啲事件而起啦，你见浅湾又好啊，或者係曹公潭都好啦。咁跟住之后仲有一啲名喎，即係譬如好啦，宋端宗嚟到嘅时候 ,10 月同11月呢有个元朝嘅元帅刘森呢就带啲船舟师嚟到去浅湾嗰度啦，跟住呢就起啲村民啊，嗰度啲村民咧，梗系要顶啦，梗系要防噶啦，咁就起咗啲城门啊，咁样嚟到抗嘅，所以嗰度咧又系叫城门咁样样嘅。 即係好多好多唔同嘅名咧，就係因為呢啲一件又一件嘅歷史事件而起咗出嚟咯。所以咧，我都覺得係得意嘅，得意嘅。我係好中意睇啲名點嚟嘅，唔知點解。 同埋荃灣咧，係一個第一個衛星嘅新市鎮啦。 嗯。 咁咧所以咧好多人咧以前要去荃灣嗰個地方住咧。就會覺得好抗拒啊，因為咁如果啊我去嗰度住，咁我咪變咗係嗰度嘅開荒牛咁樣。咁佢哋咧搬，有啲人啦搬咗去嗰度住之後啦，係好唔習慣嘅。佢哋因為要嗰度啱啱起啊嘛，咁所以嗰啲混凝土啊嗰啲味咧好臭，即係佢哋會頂唔順咁樣。 啲紅毛泥啊，係 啊 係 啊， 屎味咁啊搞到。 咁同埋咁嗰陣時由荃灣啦打電話去九龍咧。要3毫子，係長， 即係好貴咯。 係啊，當長途電話計噶。 哇，咁大鑊嘅咁樣，咁所以就即係啲人一般嚟講咧，梗係唔願意啦，係咪先？ 係。 即係嗰陣時講緊1960年代喎。 係啊。 濟水之前喎。 係啊。 咁變咗嗰陣時都唔係話係好似而家咁非常之發達咁樣啦，好正常嘅理解到嘅咁樣。咁但係咧，你話嗰度係一個即係話想發展為衛星城市啊，到後來嘅新市鎮啦。再之前，其實點解去揀荃灣？因為咧好搞笑嘅，嗰陣時個政府咧話發展咧就係想話想有啲叫做一個區獨立自給自足嘅一個區，所以就最先咧港島九龍叫做發展咗啦咁樣。咁但係咧最先搞嘅市鎮咧其實係觀塘嚟嘅，然之後到新界第一個。範圍裏面第一個搞嘅新市鎮咧，就先至係荃灣。而揀荃灣係因為佢首先唔係離九龍太遠啦，佢係即係叫做 high 邊啦。然之後佢又好近住一啲水域嘅地方啦，近住一啲海港啦，啲船又容易去到嗰度啦，所以咧就先至叫做哇睇中咗嗰度，都叫做係一個值得發展嘅地皮咁樣啦。最搞笑咧就係咧。50几年前、政府是这样的眼光啦。点知到40年后呢政府又有差不多想法，就是说曾经呢即现代呀，曾经呢政府又说想将荃湾发展为另一个叫做商业的中心咁样样。不过现在又好像讲完就算啦，最高嗰等叫做渔心广场啦，所以就是啦，就是这样解咯。 但渔心广场呢是一栋高一栋低的。 是啊。 因为那时候说是矮那个呢就是龚渔心嘛。 吓，阿姨个就系代表公余心啊！ 系啊系啊，因为特登一座高一座低咁。 咁高个座系咪代表？差啲讲埋，高个座代表边个冇讲嘅？ 高个座唔记得咗，总之 高个座代表陈振聪啦。 吓系咩？ 唔关事嘅。 但系好奇怪，余心广场咧， 做乜走音？ 唔系余心广场，余心嗰个酒店咧系冇冷气。 系、啊，你讲真噶？ 唔系冇 WiFi。 哦，哇！你讲真噶？冇 WiFi， 冇 WiFi。 是不是有原因的呢？ 我不知道，但是上一次我呢个 friend 结婚出嫁的时候呢，咁我在那里陪他。跟住呢我就觉得奇怪，哦，点解佢嗰个门口即係佢嗰个台嗰度呢有啲橙係冇水分喎。跟住呢但跟住喂你呢度 WiFi 几多咁大间酒店冇嚟冇 WiFi 啫。跟住呢 真係冇， 真係冇 WiFi。系啊， 真系冇啊！咁啊，真系过 嬲嬲猪啊！ 咁啊，真系过分啲嘅咁样样。咁我哋继续讲啦。既然嬲嬲猪，我哋继续讲啦。咁其实话说咧，喺荃湾未发展为新市镇之前咧，我系讲紧1950年代嗰阵时咧，其实荃湾都系有个好重要嘅地位。点解咁讲咧？因为当时啦，中华人民共和国咧就有大量嘅一啲大陆。中國大陸嘅人士湧流香港，即係你阿媽阿爸、我阿媽阿爸嗰類嗰啲啦，咁樣就同時除咗人有啲移民潮、底類政策過嚟香港之外咧，仲有大量嘅資金啦、技術啦，同埋廉價勞工啦，咁荃灣都係其中一個呢啲移民嘅聚腳點嚟嘅，佢哋咧就分別住喺德士古道、洋屋道同埋柴灣角一帶。嗱，洋屋道就搞笑啦！洋屋道而家嘅洋屋道咧，咪就係漁心廣場嗰、那個嗰、那個門口嘅。洋屋道其實事實上咧，就係、是、當年嘅海皮嚟嘅， 係 當年嘅海岸線嚟嘅。漁心廣場就係海嚟，基本上 係 咁咧，所以咧，其實佢哋聚喺德士古道、洋屋道或者柴灣角一帶咧，起咗好多工廠嘅，因為嗰陣時50年代咧、60年代咧，香港都係 主要是發展輕工業，或者一啲即係聚集曬荃灣啦。總之好多工廠聚集曬喺荃灣嘅時候咧，令到荃灣一時間就有第二個叫做俗稱啦，就係、是、小曼徹斯特城。係呢個講到好似好誇張咁。點解小曼徹斯特城呢？因為好簡單，曼徹斯特就喺英國啊嘛，英國一個十八世紀嘅一個。Manchester 就係一個工業城市咁樣咯，咁變咗嗰陣時香港係屬於英國嘅殖民地嘅時候，你自然啲英國佬啊會將呢啲地名改到哇，好似英國嗰啲地方咁啦，即係阿伯丁、Manchester 咁樣，係咪 Edinburgh 咁樣樣啦？咁所以咧佢啲鬼佬咁嗌開啦，咁香港人有啲好屬英國嘅又可以咁嗌開，叫小曼徹斯特城啦，啲工業區咁樣樣，所以就咁嘅稱呼咁解嘅。 喂，我揾到喎、哦！咁原来咧，如心广场咧，头先咪话一高一矮嘅，高嗰个咧，嗰栋咧就叫做 Teddy Tower， 即系阿黄德辉，即系佢老公， Teddy 系啦， oh, yeah, 矮嗰栋咧就叫 Lila Tower。 哦 ，Lina 即系 Lina 即系阿公如心， 系啦。咁咧中间咧嗰度咧仲有条桥相连嘅，咁咧系有寓意添嘅。你知唔知条桥系咩意思？ 是咩咧？ 条桥系寓意佢哋手相牵，情比金坚啊！ 咦，其实都而家你咁讲，真系几感动。 系咯， 唔系真系啊，真系几感动噶喎。 系啊， 即系我虽然即系我冇乜点留意如心广场呢等嘢啦，但系而家你咁揾我，我又觉得OK 啊，故 都几有意思， 几有意思啊！ 哇，起栋楼，跟住话高嗰层系我，跟住矮嗰层系你咁样。 唔系，即使阿黄咩辉， 黄德辉， 黄德辉先生失踪咗咁耐啦，咁即系阿龚小姐都对佢吓好专一咁样样啦，即系好咩啊，系啦，咁好感人啦个故仔咁样，连起楼都咁感人啊！不过我有钱，我都想起呢起楼啦，真系。 首先你系要有钱， 系我首先要有钱啦， 咁大家就要放金啦。 系啦，所以如果要我有钱起栋唔知咩八神广场咁样，你首先咧要俾月费啦，俾月费先有牌咁啊。好啦，咁我哋唔系特登拉时间，我哋咧就继续讲嘅。 除咗我哋嗰日咧都见过一啲红砖外墙嘅地方噶。 冇错啦，呢个咧就系我哋正系想讲咧，其实荃湾咧有一个咧系鲜为人知，其实都有人知嘅一啲旧村嘅。呢啲旧村咧系其实都有啲古仔嘅，大家可以咧其实冇所谓嘅，我哋可以放啲相俾大家睇先，是打一张得嘅，有三张啊嘛。冇错啦，你见到画面咧就系咧。石壁新村公所睇咩到啊？唔系你唔好调转读啊！唔系锁公村新壁石啊，系石壁新村公所。咁呢个石壁新村公所嘅咩嚟咧？当然系喺石壁新村嗰度啦。而石壁新村系咪喺荃湾？系喺荃湾嘅。因为大家咧听石壁呢个名咧好搞笑，你自不然会谂起呢个 石壁咯， 石壁咯。即系 石壁水塘啊！ 系石壁水塘，即系大屿山个石壁水塘啦。咁究竟有冇关系咧？梗系有关系啦。佢真系因为咧石壁水塘嗰度咧一带嗰啲村咧，其实咧因为政府喺1960年代咧就兴建石壁水塘，结果咧就谂住将个村咧淹毁咗佢，咁变咗咧就村民咧就最后咧就抽到咧就话去搬成堆就搬去荃湾洋屋道嘅石壁新村咁样样，所以咧。石壁新村就係咁樣樣嚟啦，所以你見到咧石壁新村洋屋道咧尾嗰度咧近住你過咗如心廣場，再喺海濱公園嗰個街口嗰度咧嗰個角位咧，你會見到成堆紅色樓嘅，全部都六層五層高嘅樓嘅，咁嗰度總共咧而家剩翻四座嘅啫，咁紅色嘅騎樓嘅嚇。系啦，系啦，见到桃红色骑楼嘅，咁啊有个村公所嘅，咁你表面上睇落好似啲公屋村咧，其实唔系嘅，佢本身都系一啲即系好似村屋嗰啲咁嘅村嘅，只不过起高少少咁解啦，咁样。 同埋咧，佢顶楼咧有一个叫做后红古庙嘅。 系啦，冇错啦，大家睇到下一张相咧，就写住听到后红古庙嘅。其实咧，我觉得咧，因为呢啲相咧我哋自己影嘅，咁我哋专登去到嗰度咧就影低呢啲照片啦。咁其实系。去到嗰度先發現嗰度呢度有個咁嘅古廟啦，其實咧呢個古廟得意在咧，呢個一定咧係最離地嘅古廟啦。 係咪？唔一定喎，即係佢離，起碼佢海拔未必係最高嘅鳥啦。但係咧，佢就係離開個地下咧最遠嘅咯。因為好搞笑啊！你未見過有間你改裝一個屋村嘅單位嚟到做個廟咧，都幾得意，所以我咪影佢咯。但我就冇專登入去嘅咁樣。 同埋咧，之前佢哋咧每逢每一年嘅十月農曆十月初四咧，佢哋都會一起去呢一度啦，去即係嗰啲拜祭啦，即係去紀念佢哋以前搬咗嚟呢一個村咁樣咯。 哦， 咁嗰陣時係因為環境嘅關係咧，所以佢哋咧就政府派咗嗰個五樓俾佢哋，即係派咗嗰度俾佢哋啦。咁佢哋咧地下唔即係總之嗰啲環境問題，所以佢哋就要搬咗上五樓咯。 嗯，明白明白嘅，係啦。咦，做咩事？ 係啦，咁呢個時候咧，我哋又停一停先。 哦，好啊，停一停先。 各位鬱敏嘅支持者。各位普羅的支持者，各位 MyRadio 的聽眾網友，大家好。我們在年宵的攤位呢，就是在31至33號，現在就開了張了。鬱敏現在要介紹的這本書呢，就是在年宵特價150元，這個就是年宵價。這本書呢，就是比橡皮圖章 更不堪，就是去年書展出的。這本呢，就是新版的再版發行。這本書呢，比橡皮圖章更不堪呢本書咧，唔係好似鬱敏以前嗰啲啊，即係講立法會嘅書，其實就嗰啲就係講我自己喺立法會嘅一啲動議啊，或者我一啲發言稿，將佢輯錄成書，分咗類，分咗題目。呢本咧直情係去分析成個立法會嘅運作，分析呢個行政同立法關係嘅，所以呢本書係好值得大家睇嘅。咁希望咧年宵大家嚟維園係嘛？鬱敏咧大部分時間都喺度嘅，即係晚飯後我都會喺維園嘅。咁大家可以嚟揾我啊，買本書、簽個名，甚至乎影張相，亦都支持我哋普羅政治學院同埋 My Radio 嘅經費。大家亦都可以嚟到普羅政治學院嘅攤位度咧，就交呢個月費都得嘅嚇。咁我哋有預備咗啲收據啊，同埋啲表格係嘛？咁呢個比橡皮圖章更不堪嘅新版咧，就係、是、年宵價150元。咁我哋準備咧，即係喺年宵嘅書咧就唔多嘅，大概1000本左右。咁大家咧就有買就趁手。 好啊，翻嚟啦，翻嚟一個小休息之後，我都唔記得咗要停一停嘅，俾阿鬱敏出一出場。咁咧，其實咧繼續講石壁新村啦，因為頭先都未講完啦。咁啊，正話咧，大家見到嗰張相咧，就係一個廟啦，一個廟啦。我哋可唔可以再睇睇嗰張，再睇一次嗰張相？係啦，呢張相咧就叫做呢個紅猴古廟啊。其實呢個古廟咧，我都未講完，就係咧佢咧就係除咗係罕見嘅樓上廟壇之外咧，佢裏面原來有一個乾隆時代嘅銅鐘，仲有一個嘉慶年代嘅木桌咁樣嘅。係啊，雖然冇相睇啦，因為我冇上去影咁樣啦。咁但係咧都唔野少啊！你諗下乾隆喎，嘉慶喎。即係講緊係幾百年前喎，已經係幾百年前，你數下手指真係幾難咩嘅喎，咁樣。 係，冇錯。同埋之前咧啲人諗住咧起喺最頂嗰，即係佢哋將個廟放喺最頂嗰層咧，係因為咧唔想有其他嘢係凌駕於佢哋嗰個廟啊。 即係佢覺得個廟係高高在上。 係啦，咁但係點會諗到後期周圍都係高樓大廈咁樣？ 係啦，所以佢哋咧就要起到咁離地啦。 係啦，咁不過頭先都有講過話因為荃灣係即係以前係新市鎮啦，其實咧嗰陣時咧政府咧就低估咗荃灣嘅。即係嗰個方便度啊， 係， 因為由荃灣去到葵芳都已經要好耐，係，咁咧所以咧啲人咧以前咧等極巴士咧都等唔到啦，可以翻翻嚟我哋嗰度嘅，咁咧等極巴士都等唔到啦，咁佢哋咧就會改搭嗰啲貨車改裝嘅豬籠車咯，即係出市區咁樣，嗰啲有用帆布冚住啦，嗰個車頂車入邊唔係車頂係車入邊咧就有2個座位，跟住中間就有一啲繩啊，咁喺車尾上車咁樣。 是啊，其實咧，你講開呢個 point 咧，我諗翻起咧，其實咧初初咧，荃灣咧成為呢個衛星城市，即係新市鎮之嗰個初期咧，其實都有好多唔同嘅問題嘅，即係譬如因為點解咧？因為譬如當時嗰個港英政府咧就話去決議起呢個新市鎮咧喺荃灣嗰陣時咧，其實咧就起咗好多嘢啦，譬如工廠又好，或者係商業大樓又好，咩都好，好多嘢都擠曬喺個市鎮度咧，其實就有少少係想。抄翻英國嗰啲小市鎮嗰啲咁嘅風情咁樣樣嘅，但係奈何咧香港嘅人咧，其實當年已經係人口係急劇膨脹，咁變咗咧你喺嗰個估算嗰個市鎮嗰個人口密度又好咩都好嘅時候咧，其實咧都有失誤嘅，咁變咗咧嗰度係啊冇錯啊咩都有啊，又有工廠啊，又有商廈，又有店鋪，又有住宅，又剩咁樣樣，但係咧啲人咧就多到 high high 咁樣，咁變咗咧佢哋咧就擠埋一堆咧，就會發生一啲人與人之間嘅摩擦咁樣。當時初期係有咁嘅問題嘅，而且當時嗰個所謂荃灣嘅範圍縮到只係荃灣嘅市中心啦，但係慢慢咧，荃灣嗰個範圍慢慢擴大嘅時候咧，問題就慢慢解決咗咁解啦。 係啦，而到1982年咧，就有埋地鐵添。 係啦，地鐵添咁樣樣。所以咧，今時今日荃灣咧，其實都係發展得好犀利嘅，已經叫做相比其他新市鎮嚟講咧，都好完善啦咁樣。咁最後喺荃灣嗰度有冇咩補充咧？記住 荃灣啊，其實大家都真係可以去下嗰個士林食街嗰度食下嘢。 係喎， 唔係同埋其實我幾欣賞嗰個後地方嗰、那個小販市場嗰、那個 係冇錯， 因為咧我發覺原來我係有行過入去睇，發覺原來咧入邊係完全冇嗰啲即係佢唔係我哋睇普通嗰啲街市嗰啲，因為我開頭以為入去可能入邊會有肉賣啊咁樣，但係原來全部都係賣布啊、賣衫啊。 係啊，你以為係好臭啲咁嘅街市，或者係好多腥味嗰啲，唔係嗰啲，佢係賣乾貨為主嘅。 同埋佢有249個攤檔嘅。 其實我睇個 area， 我真係估唔到200幾個攤檔咁樣。 係咯，同埋我都即係阿 Tony 唔講，我都唔知道咧。嗰個係唔使錢啊，真係 唔使交租嘅，好似 唔使交租。 好似咧賣嗰啲咧惠康聖誕大特賣，唔使交租嘅咁。 又或者即係好似要交月費，即係68.9，即係咁樣。 係咧，我哋不如考慮潛移默化，係咁啊，68.9啫，你快啲交月費啊咁樣。 係啊，咁樣冇錯。咁大家如果想再睇下我哋新年之後咧，會有啲咩 topic 咧，就去我哋嘅 Facebook groups， facebook.com/groups/HongKongMay， 或者加入我哋嘅 groups 用嗰個名係 香港製造 My Radio 節目， 係啦， 又或者加入我同埋八成嘅 Facebook 專頁，我哋咧都會定期 update 我哋嘅拍外景啊，有啲咩花絮啊嘅嘢都会 post 喺我哋嘅专业嘅，咁最紧要梗系记得交月费去支持我哋嘅节目啦。 其实咧，我系咁力 sell 你嘅专业啊，而家谂住，因为我见到你嘅专业咧，即系你个 page 咧，系咁我哋拍外景嗰阵咧，都有好多花絮相咧，其实咧都睇到大家好吊瘾咁样样，几犀利啊！所以咧，大家多啲留意Facebook group 啦，同埋我哋嘅专业咁样样啦。咁我头先有问过 Tony 会唔会开专业，佢话唔使啦。 咁又啱嘅，都啱嘅。 系嘛，都啱。都啱嘅， 即系佢啲 fans 就直接加入我哋嗰度都得嘅， 都可以冇问题。 系啦，我哋 post 下 Tony 嘅嘢咯。 好啦，咁好啦，咁今集嘅香港制造时间差唔多。 好啦，咁预祝大家新年快乐，恭喜发财！ 新年快乐， 恭喜 发财！ 要学 Tony 嘅 系咩？ 恭喜发财！恭喜 新年快乐，新年快乐！ 好，初四见， 初四见，拜拜。 各位郁文嘅支持者。各位普羅的支持者，各位 My Radio 的聽眾網友，大家好。我們在年宵的攤位呢，就是在31至33號，現在就開了張了。郁文現在要介紹的這本書呢，就是在年宵特價150元，這個就是年宵價。這本書呢，就是比橡皮圖章更不堪，就是去年書展出的。這本呢，就是新版的再版發行。這本書呢，比橡皮圖章更不堪呢本書咧，唔係好似鬱敏以前嗰啲啊，即係講立法會嘅書，其實就嗰啲就係講我自己喺立法會嘅一啲動議啊，或者我一啲發言稿，將佢輯錄成書，分咗類，分咗題目。呢本咧直情係去分析成個立法會嘅運作，